首好歌的 Plus， 不要 Double， 要 Triple。夜空三连拍。 Kiss is like a gift to me, and I love the way you decorate my heart.